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9集。他好像不能好好听话了。京城跟云城有一段的距离，京城车牌号几乎到了罕见的地步。满打满算，他们也只知道学校只有徐校长是京城人，所以林婉才有这么一句。只是徐校长一向难见，也没人知道他开的是什么车。宁晴跟秦宇都略微摇了摇头，秦宇抿抿唇没说话，倒是宁晴复杂地看了秦冉一眼。 秦冉， 车窗降下，徐校长在后座上正襟危坐着。徐校长。秦冉松开了手，神色微正，叫了一声徐校长。徐校长看着秦冉，想了想之前程俊找他的事，伸手敲着膝盖，多少有点奇怪。 是出去吃饭吗？上车，一起去。 他的目光挺温和的，纯像一个和蔼的长辈，语气不强制，是很礼貌的询问句式。秦冉摇了摇头， 我要跟我同桌出去买书。 两人说了几句，其实也没多长时间，吉普车还没熄火，林思然就站在秦冉身边，瞪着眼睛看着秦冉跟徐校长说话。等车开走了，他还没有回过神来，被秦冉拽着走的。秦冉一手拽着林思然，一手重新给自己戴上耳机，调了声音，眸中还氤氲着血色，脸上是不耐的，带着冷意，直接越过了宁晴跟林婉那几人，当作不认识他们。而宁晴跟秦宇也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开口叫他。林婉在车经过的时候看了一眼车窗，车窗是防偷窥的，看不清里面是什么人。他是知道秦冉的推荐信是徐校长写的，这一点一直是他没有想通的一点。这是林婉第一次见秦冉，对方一张脸长得漂亮，难怪林奇提起秦冉语气都要松很多。林婉上上下下将秦冉打量了一遍，带着些许审视，他看人的时候目光总是居高临下的。秦宇注意到林婉的目光，笑了笑说， 我听说姐姐原本是要在我们一班的，不过我们班主任怕影响我们班的学习就没要。 林婉收回目光，秦冉的履历他没有怎么看，但多少听过，住林家的时候张嫂跟他说过不少，略一思索就收回了目光。他目光轻飘飘地掠过秦冉就移开了，侧身开口， 我们走吧。 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慕莹说话。林婉看起来气势挺强，慕莹本来还要开口叫秦冉的，看到宁晴他们似乎都没有叫秦冉的样子，愣了愣，然后闭上了嘴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宁晴倒是跟慕莹说了几句，然后跟上林婉几人。慕莹站在他们身后，看着林婉他们上了一辆黑色的宝马，目光停留在司机手上。司机刚刚接过了秦宇的背包，能明显地看到背包边缘挂着一个精致好看的粉色杯子，这粉色杯子跟秦冉用的不一样，虽然也好看，但没有 logo， 不像是哪个奢侈品，像是慕莹在精品店看到的那种杯子，并不贵。慕莹顿时有些发愣，也有些看不懂了，林家能给秦冉买那么贵的杯子，怎么没有给秦宇买？ 学校发那么多资料，英语老师还让我们买课外习题。 林思然终于从徐校长这件事回过神来，询问了店长之后，扯着秦冉的衣袖直奔主题。李爱荣教好几个班的英语，这里的英语资料卖完了，店长让他们明天早上再来，明天有新的一批。 书店比较安静，情人耳机还挂在脖子上，只是没开声音，也没有塞进耳朵，倚着书架又找了一本外文书，单手拿着，语气散漫。那回去吧。林思然怕明天还买不到，就让书店老板给他留了两本，还付了定金，这才离开。一中周围就这个书店要大一点，在一条巷子里，书店里看书的人不少，但书店边的几条路都挺幽静的，没有什么人，以至于一条巷子尾端传来的声音就显得有些清晰，是几个少年流里流气的声音。秦冉看到了衣角，是红黑色，不是一中的校服，也不像是隔壁职高的校服，吵吵嚷嚷的，声音大得很。秦冉将挂在脖子上的耳机重新塞到了耳朵里，林思然也有些害怕，拽着秦冉的衣袖。 冉冉，我们先回学校。 巷子中的那群少年似乎是停下来，不知道是谁忽然笑了一下。 哟，这不是我们潘同学吗？哦，还穿着一中校服，这是在一中上学啊。 这个音调听起来就让人不舒服。林思然皱了皱眉，他拽着秦冉回去，准备去校门口的时候跟保安说一声。没几秒，那讨厌的声音又开口了。 潘明月，你把我害成这样，竟然还能若无其事地在一中上学，你挺能啊你。 好几个一中的学生一路慌乱地小跑出那条巷子。林思然一愣，他拽着秦冉的手，语气紧张。 冉冉，那是明月。 他拿出手机先报了警，然后又去找门卫。 许哥，你这过分了，小心点儿，刀要是划到女孩子的脸就不好了。这脸真白呀。 好几声喷笑声传来。帮我拿好。秦冉把手中的书递给林思然，微微仰着脖子，松了领口的校服衣链。我去看看。林思然看着他挺平静的脸，让他别乱来，然后撒腿跑去学校找保安。警察来肯定没有那么快。秦冉一直谨记着要让外婆度过一个舒服的晚年，不让她操心，来云城她处处克制，不惹麻烦。直到现在，他看着潘明月靠在墙上，眼镜被拽下，残酷地扔到一边，眼睛放大，如同提线木偶，细看那眼睛里都是惊恐。染着银色头发被称为许哥的少年，一手捏着潘明月的脸，一手拿着刀在他脸上比划。砰的一声，从来云城秦冉一直紧紧绷着的神经在这一刻断了。有人已经注意到秦冉了，一头紫色头发的人率先注意到秦冉。 看什么看？ 我答应过外婆好好读书，做个好人。 秦冉低着声音，他好像要违背跟外婆的约定，不能好好听话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